便宜呢。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一毛钱一破了啦。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那为什么呀？ 悬悬腾腾的像胖子。 吃别的呢？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吃面条怎么了？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吃花卷 怕你长滑喽。 吃烙饼 怕你长扁喽啊。 也没那么长的呀。 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不，我就问问你 啊，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是这你了放心吧。 怎么办？ 我们冯城啊有偏方啊。 什么方法？ 每天早晨起来 啊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打呀？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那么你让谁打呀？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他能打吗？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哦， 后来我动员他呀。 还要动员？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哦，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啊。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我跟他这么说了 啊，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说吧。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对，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你妈妈死得早啊。 嗯，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哦， 啊，你得尽孝心呢。 嗯，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哪有后边这句啊？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哦，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够厉害的。 哎， 那么打了没有啊？ 怎么十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那是肿了，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真够狠的。 你甭管咋样啊， 啊，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还凑热闹呢。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怎么了？ 胖了刚三天呢。 啊，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什么信儿？ 爸爸可坏了， 说 胖子不行了。 嗯，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我呀， 嗯， 我停停再说吧。 怎么了？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我省得挨揍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赵岩和说的一阵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献宝，是马季先生的弟子刘伟和相声名家赵伟洲合作的。 我可找着你了。 你找我？ 哎呀， 找我 名人呐。太有名了。 认识我啊？ 你姓赵？ 对， 赵伟洲。哎呀，明星啊。 啊，对，嗨， 找你 啊，就是大伙儿对我比较熟悉。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你。 哦， 是我儿子非要找你呀。 是你儿子非要找我？ 嗯， 你儿子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儿子说了 啊，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啊， 搞开发， 搞开发， 要找一个名人给我们的产品做代言。 哦， 嗯， 找这个产品代言人。 是是是。 哎，你别说，这倒是个好事 啊。 那干嘛他单找我呢？ 我儿子说了 啊， 那些个明星大腕啊腰签太狠了 啊， 咱给不起呀。 哦， 找个便宜货吧。都看上你了， 走出去。把我姑娘给他护出去怎么样啊？ 你 姑娘，姑娘给他护出去，走走走走走走，太讨厌了，真是，这便宜货， 你不干就算 了。我不是便宜货， 你别发货， 不像话呢，有这太不礼貌。 我们给不了多少钱啊？给不了多少钱？ 但是你治你也没钱， 一两个亿给不起啊，都给代言人，人民币1000万，找个便宜货，你不干就算了。 不是，我给你算，哎哎哎，你就别说这便宜货行不行 啊？ 你就我就给你帮这个忙 啊，是是， 行吧？ 啊、 给你帮这忙，你不1000万吗？ 走嘞， 什么时候这1000万给我？ 啊，这1000万啊， 嗯、 啊，先上500万的税。 啊，对，那上税是肯定的 啊， 啊，对，上500万税。 对， 那你还得给我500万呢。 这500万 啊， 你找500万个人， 找500万个人， 把这个钱给他们罚了， 一人1块钱。 嗯。 那我就捞1块啊， 便宜货嘛。 多可气，真拿我开涮啊！你拿我开心是不是？ 是让你啊， 啊， 让500万个人知道我们村这个产品奏重量，这500万是给你个人的劳务费呀。 嘿，还给我上税？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啊、 那行 是吧？ 这个我可以给你帮这个忙， 是吧？ 啊， 嗯， 这个500万是不是？都你们村里有什么 啊？ 你们村有什么东西？ 我们村啊，宝贝啊，让我代言宝贝，俗传的宝贝太值钱了呀。 哦，值钱啊， 太值钱了。 我跟你说，现在要说最值钱的 啥， 你们村的宝贝我能猜得着。 啥宝贝？ 煤矿石油，这个现在最值钱是这个。 煤矿石油那叫宝贝？比那个值钱多了。 比那还值钱？ 当然了。 金矿银矿？ 比金矿银矿值钱多了。 比金矿银矿值钱？ 嗯， 那就是钻石。 钻石啊， 哎，钻石啊， 钻石这个东西， 嗯， 我从来没见过呀。 没见过？你喊什么的？没见过？说什么？ 比钻石值钱多了。 哦，你这个宝贝比钻石还值钱？ 当然了。 那我猜不着什么东西了。 这个宝贝啊， 啊， 我儿子让我给带来了。 哦，你还带来了？ 各位想见识见识吧。 啊，这宝贝他带着了， 我可都献宝了。 太好，献宝，好， 走。这就是我们村的宝贝， 白酒、 凉水。 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成心在这捣乱，这个，这不捣乱，这是宝贝，这是他们村什么宝贝？这你见过宝贝没？ 你见过凉水？ 我见过凉水。 你喝过凉水吗？你 我 啊， 什么样凉水我没喝过， 是吗？ 我告诉你啊， 咋着？ 什么雪山水呀、啊、地下水呀、啊、什么纯净水呀、啊？不是，就你这个水还算宝贝？你快散了吧你！ 哼，我问问你， 你这个还宝贝？ 你说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是啥？ 哦，你说人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嗯， 财富，这是最宝贵的。 哦，那么最宝贵的财富又是啥？ 钱。 你这个家伙是个财迷呀。嗯，最宝贵的东西绝不是钱。 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钱，没有比钱再好的东西， 绝不是钱。 哎，你要能说上来比钱更宝贵的，大家给鼓鼓掌啊。 好， 你说说吧，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绝不是钱， 那是什么？ 健康的身体。朋友们，我说不对吧？健康第一呀！ 啊，健康第一 啊！ 你这个玩意儿，三叔， 啊， 你这个水能使人健康？啊， 咱们跟你说吧， 是瓶子都不对，这个、 啊，我们全村100多户人家 啊， 祖祖辈辈没有一个得癌症的，喝的都是这个水。嗯， 呀 呀， 能有这么神奇？ 当然 了，你们村祖祖辈辈100多户喝这个水，没有一个得癌症的。 对了呀， 你还真别说， 怎么着？ 要这么说， 嗯， 他还真算个宝贝。嗯、这东西这 不，你可以尝尝啊。 啊，不，这 可以尝尝，可以尝尝，尝尝。 嗯， 外国人来了，要买我们这个水，我们不卖。哎，我们找个便宜货给我们做代言。 别提便宜货， 我们绝不卖这个水。 哎，行， 对不对？ 哎，这水还。哎，不难喝。 当然， 你要说他喝完之后，真人保证不得癌症， 对， 这真算是宝贝。 自如圈的在我们手里边，咋样？ 你们那儿有多少这种水？ 哎呦， 多不多？ 太多了。 嗯， 那个泉水哗哗的流啊， 那就有开发价值。 哎呦，你喝的这个水， 嗯， 都是我们洗澡的水呀、啊。我跟你说啊， 别说了，洗澡水你给我喝， 你没听完呢。我跟你说呀。跟我一块洗澡有个老头 啊、 他跟我说，你说这么好的水都洗澡了，这不糟我进来吗？不能光洗澡。 我跟你说、 啊、 我没管这个洗了没有。 你喝的这个 啊， 要洗还没洗呢。 我要洗还没洗呢。 对 的，吓我一跳。 当然了，干净的泉水啊。 嗯， 不是，待会儿我上科学院化验去了，说中了，这是我们村的第一件宝贝。 哦，这是第一件宝贝。 对， 那是不是你们村还有第二件宝贝啊？ 哎呀，第二件宝贝太多了，我带不来呀。 哦，你带不来了。 哎， 是啊， 满山遍野黄澄澄的 金子， 老玉米， 老玉米， 哎、 老玉米算宝贝？ 那当然宝贝了，那是。还是宝贝？ 就别挑大拇哥了， 咋了？ 就是顶玉米面 啊， 蒸窝头那棒子面蒸窝头那算宝贝， 窝头 啊， 窝头你见过吗？ 我见过， 你见过？ 我从小我就吃窝头 啊， 我一提我心里就难受，我吃我都见过、窝头我还没见过吗？ 啥样的？ 是啥样的 啊？ 全天下窝头都一模样，上面一个尖儿，下面一窟窿， 不一样吧？ 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不是你那窝头是？ 我们那窝头， 嗯， 上面一个窟窿，底下一个尖儿，还能一样吗？ 窝头方个了，你这是哪儿讲究？那也是一个窝头，还那模样。 关键我们这个面子好啊， 面好。 我们的玉米面吃完之后让你长寿啊。 哦，你这个长寿， 嗯，哎，这是叫是真长寿 呀！那当然了 啊，对，现在人就喜欢长寿， 长寿。 你这个窝头吃完之后，啊、人能活80岁， 80岁那叫长寿、 哦，能活90岁， 90岁那叫长寿、 哦。那这个多大算长寿啊？ 多大呀？不好说， 不好说。 哎，记着跟我一块洗澡那老头吗？ 啊，就你刚才说那老头啊。 你知道他多大了吗？ 他多大了？啊，我哪知道他多大了？他多大岁数吧？ 林则徐，你知道吧？ 林则徐知道啊，鸦片战争林则徐吗？ 这个老头啊，年轻的时候给林则徐赶过马车，你说他多大了吗？ 哇，这老头年轻给林则徐赶过马车，林要信 你算，那180岁。哎 呀，好家伙，那可算长寿了。 当然长寿了， 了不起呀、啊！不是你们村里还有比他大的吗？ 有， 还有 武则天知道吗？ 唐朝的 武则天，唐朝那个年代，嗯，我们村里还活着500多呢， 500多人， 500多棵树， 500多树。 行了，180多岁就不小了，我先活着累得很。 哎，还这是， 这是我们村第二件宝贝， 这宝贝好，哎，第二件宝贝， 第三件宝贝我带来了， 我带来了， 你赶紧品尝品尝吧。 这是， 哎，我们村里这个宝贝， 哎呦，这个好，这个， 你来了， 这跟那一样，这个 河里边有的是啊。 哎，小鱼儿， 哎，捞来之后晒干了，嗯，外乡的人就来了，把它全买走了，供不应求啊。 哎呀，太好吃了。哎，好， 怎么样？ 好，嗯，就这样啊。啊，你这个代言人不给你当了。 好， 明天我跟你去，嗯，我跟你签合同， 就这么定了。 好， 到我们家乡，哎，我好好款待你。啊，哎呀， 啊，不要款待我啊，不。这个好吃，我就吃这个了。 哪能给你吃吃的呀？ 啊、行行，可以就吃这个了。 不能给你吃这个， 我爱吃。 不好意思给你吃， 非吃不可。 说出来你都不吃了， 这什么呀？ 龟王八的饲料啊！ 别别别！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伟、赵伟、周和说的献宝。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听相声。上元和您过会儿见。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老公，咱家的车该保养了，内饰也该换新的了，你准备好买了吗？ 京东双十一啊，11月1日至11月12日，汽车保养和汽车用品满199元减100元，满299元减150元，倍儿便宜。 老公真棒， 京东。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老公，咱家的车该保养了，内饰也该换新的了，你准备好买了吗？ 京东双十一啊，11月1日至11月12日，汽车保养和汽车用品满199元减100元，满299元减150元，倍儿便宜。 老公真棒， 京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天为主，气温上升较快，能见度逐渐转好，中午前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夜间大气扩散气象条件有所转差，雾和霾的天气将有所发展，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方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在14到10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风力不大，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后部偏南气流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0，感觉天气较凉。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1，感觉偏冷。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马季先生的相声马家军当中啊，还有一员大将，是他的得意高足笑林。笑林是他的艺名，他也是很早就从艺了，成名很早，非但说相声山东快书表演的也很棒，打下了一个很好的艺术基础。相声的老师是马季先生，给了他很多教义，尤其是在舞台上那种意气风发、一以贯之的活泼热情，可以说都体现了马季先生对他的影响。请您欣赏笑林李国盛合说的洋歌土唱。应该说这个作品呢非常的精彩，捧逗都展现了艺术魅力，心中有老，有不少传统的技巧。 Pera cosa, na yo na ta sore, na ria se pena to, por a teng festa, pera ria festa, pare ya na festa, que pera cosa, na yo na de sore, manna.Più bella di me, oh sole mio, stanno fronte a te, oh sole, sole mio, stanno fronte a te, stanno fronte a te. 好 怎么样？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我长哪样了？ 你这都歪了吧唧？你姓你叫什么呀？ 一个字儿贱 啊，这还差不多。真是你这什么人？这什么人？他就叫什么名字？哎，我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0了。 你50了？ 啊， 那你完了。 不，什么叫完了？ 你没听人家说吗？ 啊， 人家30撒欢，40当官，50打蔫儿，过几天就冒烟儿，你知道吗？你一冒烟儿，你可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你说冒烟儿不行啊！这不是上级把这个艺术团交给我 啊？ 这责任咱得担起来呀、啊。 不是， 您说这800多号人， 不是你等会儿， 我还作为一个领 什么，把你说清楚，把什么交给你？ 中国广播艺术团 交给你 啊？ 你是领导？ 对。 哎呦，领导您好，你哎我什么耳朵？我刚才怎么回事？没听清楚这个？不是我，那是我，你往那边站点来，我重新介绍您， 我重新 您贵姓？您贵姓？ 贵姓姓郑。 哎呦，这姓可太好了。 好什么呀？都歪了。 什么歪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您前八位。中国的事您叫什么名字？ 一个字儿贱。 太好了。 好什么呀？你在这犯贱的贱， 建设的建，康健的健，对不对？天行健的健。您多大岁数？ 50了。 哎呀，50太好了，少年得志啊。 这不行啊，你不都是冒烟了？你先等会儿吧，我问问你吧，少年得志要是50，这中年得多大岁数？ 这中年得84。 谁规定的？ 我们老团长去世的时候悼词写的中年84岁。 啊， 就中年84吗？这是吧？ 那是一个字吗？ 那不管，哎，反正有您这样的领导，哎，我认识您，我很高兴，因为我也离开多年，我不知道您的，我以后您就带着我好好的是吧？啊，您别像他似的，你看， 哎，别， 我怎么了？ 你别碰我，你怎么了？ 你介绍介绍我。 你姓什么呀？ 我姓周， 喝粥的粥。喝粥，黏黏糊糊的。你姓这姓这，你叫什么呀？ 单字一个絮， 还絮絮叨叨。啊，黏黏糊糊，絮絮叨叨。这人呢，什么人他？他叫什么名字？你多大岁数了？ 38。 38？ 嗯， 长得怎么跟83的似的？ 我有那么老吗？ 不是，真是你都38岁了，你还干成你这样，你真是，我跟你说，这是让老子耽误时间，你都浪费了。 这主要舞台实践机会少， 你浪费时间，你当然你没有舞台实践机会了，对不对？ 陈丹也不怨我，这不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到处学习呀，调研。 您刚才那句话我没听见，您是走什么岗位去了？ 领导。 您也是领导。哎呦，你看我这耳朵不好，这耳朵也不好。我给 使劲儿啊！ 我重新介绍一下 啊。 您贵姓？ 姓周。 哎呦，这姓太好了。 好什么？喝粥的粥，黏黏糊糊的。 赵钱孙李周郑王前八位呀，是吧？我这姓都找不着。那你叫什么呢？ 单字一个絮呀。 絮，太好了。这 好什么？絮絮叨叨，黏黏糊糊。 九日絮，好旭日东升。啊、您这絮字太好，好。您多大岁数？ 38。 哎呦，38，好岁数。 好什么？老的跟83似的。 谁说的？啊、您这38岁，说明您现38岁走入了领导岗位。38一朵花，正好。领导，您以后你们两个人都带着我，我呢？决心要跟从两位领导，你们走到哪儿我就上哪儿去，你们说什么我就干什么，行不行？ 瞧见领导这词儿全变了。 哎、不是，从心里的。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啊、我问问你吧。 问我， 你贵姓啊？ 你看这领导同志就是客气，你还什么贵姓？你就问我姓什么就行了，这啊。 啊，你姓什么？ 你问我姓什么？啊，领导同志决定。 不是，这有领导决定 吗？不，我就是这。您水平比较高，您猜。 我猜呀、 啊。啊， 我猜你姓滋儿。 我姓什么？ 姓滋儿。 滋儿， 对不对？ 对，对。哎呦，这领导您眼光太好了，您。你能看出我姓滋儿来是吧？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你这水平真棒！我跟你说， 你姓哪一个滋儿啊？ 我就是姓那个，就您说那个滋儿，就那个滋儿啊。 这滋儿怎么写？ 这个字儿挺难写的，就是一宝盖加一走之，还有一立刀，反正也不是搁哪边，反正特难写。 有这字儿， 以后您管我叫小滋儿。 啊，姓字儿，行行行行行，小字儿，小字儿。 哎，你给我说这， 我说你可不姓字儿。 那你说，你说我姓什么？ 你姓耍。 这什么什么什么倒霉姓的都是。 对 对， 我姓耍。 哦，姓耍。 哎，对， 哪个耍呀？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耍。 怎么写呀？ 也是一宝盖一走之，反正挺难写的。 我可说你姓字儿， 就是姓字儿。 我说他姓耍， 就是姓耍。 这怎么回事啊？ 我又姓字儿，我又姓耍。 为什么呀？ 我爷爷那边姓字儿，我姥姥那边姓耍。后来我要起个小名，我叫嗲。 叫嗲、啊， 大家叫滋儿耍嗲。哎，那就叫我的，叫我 滋儿耍嗲。啊，你过来吧，我问问你吧。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我多大岁数？ 嗯， 领导您安排。 我安排 啊， 要我安排，我看你今年八十了。 我 嗯， 八十， 对不对？ 对，那怎么能不对呢？ 对呀、啊， 我头些日子我刚过的八十整寿， 是吧？哦，哎呦， 您等会儿 啊，我看你不像八十， 那我 十八， 我 对不对？ 十八，对，我就是十八， 十八长这么老， 老十八 啊，老。 老十八， 啊、不是你平常你说这人，哎呦，这人老十八叫的，那就说我的老十八。我十八， 十八， 八十， 十八，我八，我跟你讲，你们别争，我是又十八又八十， 这怎么回事啊？ 我周岁十八，我虚岁八十， 呵， 他可够虚的呀、 啊！ 哎，不，你等会儿，我再问问你， 你什么？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比较麻烦这个。 嗯、 那领导，您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嗯。 那就看领导需要了。 我这有看领导需要、啊、 不是我就是领导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挺身就是男的，需要我当女的时候，我就做女同志的工作。这 你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那个领导您猜我是。 我猜呀 啊 我猜你是男的。 哎呦，这领导您太棒了，您哎您目光锐利。 我猜你可不是男的。 我 女的，对不对？ 对，你看这岁数大的领导，他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能看出我是女的来、 嗯。对， 太对了，我 说你是男的， 我就是男的。 我说你是女的， 我就是女的。 那你这意思我错了？ 您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您也没错， 那谁错了？ 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这个，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又是男的，我又是女的， 这怎么回事啊？ 刚生出来的时候我是女的 啊， 但是我们家一直当男孩那么养活、 哦、 养活的，到了十几岁，嘣一变，变过来了，就变成男的了，就这么回事。 咱也不知道他怎么嘣的这。 啊，我问问你， 还问 你几月生的？ 几月生的 啊？ 您的意思，我是几月？ 你是腊月生的， 不对，六月生的。 腊月生的， 六月， 腊月， 六月。 等会儿吧。哎，你们俩这到底谁官大呀？啊？ 你们 谁官大？你们谁官大？我听谁的？ 好好好。 什么？ 我比他官大。 您比他官大？ 我管着他。 你管他 啊？ 嘿，你不是问我几月生的吗？ 嗯， 我告诉你， 我几月生的？腊月。 我腊月生的。 你腊月生 的，对， 实话跟你说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您管他？ 嗯， 我不是腊月生的，跟你讲，我几月生的？ 六月。 我六月生的， 我比他官大， 那我就腊月生的。 我比他大， 那我就六月生的。 我们俩一边大， 那我又六月又腊月， 这怎么回事？ 六月生出来以后天太热，回去了，腊月又出来了， 那不一样。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